午休时间有我陪着你。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点整。 好音乐959，我总在你身边。 让你 love me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， 因为在这孤独喧嚣里，我最爱你爱你。 不用东奔西走，澎湃啥车都有。澎湃汽车城以最优质的服务，携国内众多汽车一线品牌，创领京西南最大汽车园区。澎湃汽车城地址：京港澳高速延村出口向西200米。 即日起到北京天豪瑞辰江淮 4S 店购买瑞风 A60， 可全免车辆购置税。地址：丰台区南四环西路88号，电话6330-6166。 方向比结果更重要。 我不关心你现在是谁， 经验比知识更宝贵。 我关注的是你想成为谁。 微信关注无忧见地， 听意见领袖，看知识网红，约行业大咖，就在 无忧见地。 桌中新闻， 桌中新闻。 各位好，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桌中新闻。连日来，涿州市按照河北省委、省政府科学治霾、协同治霾、铁腕治霾的总要求，攻坚克难，全力以赴写好3篇文章，坚决打赢蓝天保卫战。涿州市各级各部门协调联动，着力写好去管改3篇文章，努力推进2017年大气污染防治各项工作，确保圆满完成保定市下达的大气污染治理年度任务目标，努力实现全市空气质量持续改善。4月20号，国家禁毒委交叉检查组在河北省禁毒总队、保定市公安局党委和禁毒支队主要负责人陪同下，来到双语学校，就毒品预防教育工作进行检查。检查组先后来到学校禁毒教育展示教育基地、图书馆、展览馆等地实地检查。座谈会上，涿州市相关部门主要负责人介绍了在禁毒预防教育方面所做的工作。好，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涿州新闻。 好音乐959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

小娜演唱的《白天不懂夜的黑》。一个人脾气好，不容易发火，不跟人过不去，不但对自己来讲是怡然自得，对周围的人来说也是一种幸福。相反呢，好发脾气，老跟人抬杠，喜欢挑人毛病的人啊，不但一辈子磕磕碰碰，他周围的人呢也很受累的。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，这么多年都是非常豁达，他有着很好的脾气哦，不管周边的人怎么说他胖啊，他总是乐呵呵的。袁惟仁演唱《东区那条巷子》。 或许你可能不知，第一天认识我，将它定为我的微笑纪念日。有一些情绪你很难去解释，如同我继续待在台北这座城市。淡水河边的落日，倾斜的影子，往你侧脸的弧度有一些心事。阳明山的午后是经历的树，我开车在蜿蜒的山路听着你哭。彼此紧扣着小指，在东区那条巷子，一起决定了只有我们才知道的事。在等你说好要回来的那些日子，亲爱的，我开始练习写诗。彼此紧扣着小指，在东区那条巷子，原来幸福是回忆，是会微笑的往事。人海里我能一眼认出你的样子，重新拥抱你的温度，是幸福纪念日。斜的影子，往你侧脸的弧度有一些心事。阳明山的午后是经历的树，我开车在蜿蜒的山路听着你哭。彼此紧扣着小指，在东区那条巷子，一起决定了只有我们才知道的事。在等你说好要回来的那些日子，亲爱的，我开始练习写诗。彼此紧扣着小指，在东区那条巷子，原来幸福是回忆，是会微笑的往事。人海里我能一眼认出你的样子，重新拥抱你的温度，是幸福纪念日。彼此紧扣着小指，在东区那条巷子，一起决定了只有我们才知道的事。在等你说好要回来的那些日子，亲爱的，我开始练习写诗。彼此紧扣着小指，在东区那条巷子，原来幸福是回忆，是会微笑的往事。人海里我能一眼认出你的样子，重新拥抱你的温度，是幸福纪念日。 袁惟仁这么多年，他为很多的大牌的歌手写过歌曲，像是那英的《梦醒了》，征服王菲的《空城玄牧》，《执迷不悔》。他也是 SHE 的制作人，在早年的时候呢，2002年左右，媒体说 SHE 是出不到第三张专辑的。他说啊，当时那个消息呢刺激到了他自己，所以他非常的倔啊，他一定要把这个观念啊，让他们说过的人吞回去啊。所以呢，他认为像现在呢，唱片业有点萧条，很多的新的歌手啊，虽然目前还是唱着一些别人的歌，但是慢慢的会有自己的特色的，这个是需要时间的。所以呢，我们应该乐观一点，无论是歌手还是听众。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 SHE 三个女生演唱《中国话》。 蛋花板凳长，扁担想绑在板凳上。 扁担宽，板凳长，扁担想绑在板凳上。 伦敦玛丽莲买了只旗袍送妈妈。莫斯科的布斯基爱上牛肉面疙瘩， 各种颜色的皮肤，各种颜色

西边偷偷摸摸等着我，娘子已经没了这一只羊，留你在那里，在小村外的西边默默等着娘子。 好久在了一碗兰州配上几斤的牛肉，只停下了三两银锅碗口，塞北客栈南头，不知有没有我买伸手，试试看途中想找着找了什么恩怨过错，这个便宜又还是让人难过心上头。看着大人在江边等我，还不休的沉默， 娘子却依旧每日这一只羊肉， 在小村外的西边河口 呼吸城市清新的空气，再来杯浓茶或是杯咖啡，可以振作精神，让学习工作更加顺畅。李清。